方向的吹来，雨也跟着悲伤起来。没有人能告诉我，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。风伴着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。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 这歌来自周传雄的花香。各位好吗？闲偷客栈，我们不见不散哈。我是貂蝉，神仙先偷吃偷喝儿偷先偷客栈收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是10月9号，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了，十一过得怎么样啊？都去哪里玩啦？我看我这朋友圈啊，有朋友去这个新马泰的，还有云南大理的，还有这个下江南的，还有在家里玩王者荣耀看电视剧的。您又去哪里玩呢？好，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哈，来秉持我们客栈的一贯作风。今天推荐的呢是羊蝎子，哎，有多少听众喜欢吃羊蝎子呢？羊蝎子呢，就是带里脊肉和脊髓的完整的羊脊椎骨，因为其形状跟蝎子相似，故俗称为羊蝎子。羊蝎子呢是低脂肪、低胆固醇、高蛋白、富含钙质，易于吸收，有滋阴补肾、美颜壮阳的功效，常用来做清汤火锅，味道鲜美。 羊蝎子呢有补钙之王的美誉哈。羊蝎子经过长时间的焖，有利于促进钙的吸收，达到补钙的功效。故老年吃呢能缓解骨质疏松，中年吃呢能这个达到养颜美容的功效，那么青少年吃呢可以健脑增高，并对患有慢性结肠炎、胃炎、气管炎等症状有明显的疗效，对工作学习疲劳困倦可起到加油充电的作用，堪称老少皆宜、四季均可享受的上乘美味佳肴。今天推荐的呢是羊蝎子火锅，这家呢在北京用6个月的时间呢就蹿升头牌的羊蝎子火锅，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呢？其实啊，在帝都，在北京，从不缺羊蝎子火锅。然而这家店呢，从今年的2月份到现在，新开张羊蝎子火锅店，仅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呢，就蹿升到了同领域的头牌。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推出的美食店家秘密谷羊蝎子。他们家呢有这个独创的酱香型口味，每一块肉都曾漂洋过海。嗯，有说到了。那么一会儿呢，也在节目当中，貂蝉也会把这一家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，来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介绍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。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不喜欢吃羊蝎子啊？或者来推荐一家你觉得吃羊蝎子还不错的店的话，让貂蝉也和所有听众也过去尝一尝。我们继续来听歌哈，这首歌来自孙楠的《风往北吹》。

来自李健的《似水流年》，欢迎回来，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，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刚才呢，有跟听众说哈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家店呢，是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蹿升到了头牌哈，是一家羊蝎子火锅，叫做秘密谷羊蝎子。俗话说呀，这个吃猪不如吃牛，吃牛不如吃羊，而羊蝎子又是羊中精品，其肉香嫩而不腻，其骨髓多而不滑，其汤浓香而不膻，喜食肉者呢解馋而体不长胖，营养而汁味增高。所以说呀，身体肥胖的朋友呢，血压血脂高者宜吃羊蝎子代替猪牛。而且呢，据专家称啊，更具有滋阴清热、养肝明目、补钙益气之特效。从营养角度来看呢，羊蝎子具有滋阴清热、养肝明目、补钙益气、强身壮体之功效。其次呢，羊蝎子有补钙之王的美誉，羊蝎子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炖和焖呢，有利于促进钙的吸收，能达到补钙的功效，故老年人吃呢能缓解骨质疏松的症状，中年人吃呢能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，少年吃呢能健脑增高，并对患有慢性结肠炎、胃炎、气管炎等症状有明显的疗效，对工作学习疲倦者呢可起到加油充电的作用，堪称老少皆宜、四季均享的上乘美味佳肴。你喜欢吃羊蝎子火锅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家特别火的，叫做秘密谷羊蝎子。他们家呢，说一进店门啊，就有一阵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，每一桌用餐的食客面前都是热气腾腾的，眼见大家吃的是热火朝天，食欲一下子就来了。与其他传统火锅店不同的是呢，秘密谷店内的温度并没有很高，环境十分宜人。羊蝎子的口味是每一家主打羊蝎子火锅店的重点。与市面上原有店家不同的是呢，秘密谷开创了独创的酱香型口味，让每一块羊肉的香味都能得到充分的散发。同时啊，秘密谷还开发了3种羊蝎子锅底方案，既有男士专属的经典酱香，每一块羊蝎子的肉都很大，量很足，能让老少爷们吃得过瘾，也有美女最喜爱的微麻微辣的锅底，香味更浓，肉块却没有那么厚大，啃起来呢比较容易，而且呢也会酣畅淋漓的感觉。说呀，他们家的羊肉口感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，如果你觉得羊肉并不难找，那你就错了。秘密谷的羊肉呢，每一块都可谓是历经艰辛远道而来，它们都是产自于新西兰，经过新西兰大草原的孕育，并且在漂洋过海中全程冷藏，直接抵达港口，每咬一口都仿佛能感受到来自新西兰草场的独特香味儿。每一块都是来自新西兰大草原的这个羊肉哈，确保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，绝对不会掺假的。每一个小锅呢，都足足有2斤4两的羊蝎子，看上去就很诱人，闻起来呢更让人欲罢不能。除了锅底的羊蝎子分量很大，量很足，店里的其他配菜也同样非常的实惠亲民。那么一会儿呢，在节目当中，貂蝉也会把其他的一些配菜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。你喜欢吃羊蝎子吗？或者来推荐一家你觉得吃羊蝎子火锅还不错的店铺，也让貂蝉和所有听众去尝一尝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哈、啊、这一首歌来自李翊君演唱的《永远永远》。 只求你留我在心田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

来自林忆莲演唱的《我坐在这里》，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而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哈。我们继续来说刚才推荐的这一家叫做秘密谷的羊蝎子。说呀，这一家店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蹿升到了同领域的头牌哈。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？我们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。刚才也说到了，说他们家的这个羊肉啊，每一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，经过新西兰大草原的孕育，并且在漂洋过海中全程冷藏，直接抵达港口。那么刚才呢，貂蝉也说到了，老年人吃羊蝎子呢，可以达到防止骨质疏松；那么青少年吃呢，可以达到这个健脑增高；中年人吃呢，可以达到美容养颜的功效哈。俗话也说了，说吃猪不如吃牛，吃牛不如吃羊，而吃羊呢，一定要吃羊中之精品，就是羊蝎子。我们继续来说这一家秘密谷羊蝎子。除了羊蝎子的分量很大很足以外呢，店里的其他配菜也同样很实惠很亲民。那介绍这一道秘密谷的招牌菜，叫做粉火慢炖香辣羊棒骨。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好吃，粉火慢炖香辣羊棒骨。精挑细选的羊棒骨经过配料师几个小时的粉火慢炖，肉骨在这个高温下的蒸煮下渐渐分离，但仍是骨肉相连，入口肥而不腻。再用店家特意配上的吸管吸一口羊棒骨的骨髓，羊肉的香味就在唇齿之间安了家。其实说实话哈，貂蝉是特别喜欢吃吸骨髓的，因为家里经常会炖这个猪大骨嘛，经常去拿一个吸管来吸这个骨髓，觉得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。说啊，他们家还有这个自制100%的纯羊肉卷儿，秘密谷独创了用鲜羊肉自己打卷，精心制作了100%的纯羊肉卷。羊肉入锅后呢，不发散不缩水，一盘羊肉入锅能足够几个小伙伴好好的吃上一顿。他们家确实哈是这个很大的盘子，里面摆了有一圈两圈三圈的这个羊肉卷，比我们就是去普通的一些这个火锅店吃那个羊肉要多很多，分量也非常的足，可以说这一盘的分量是普通家那个羊肉的两盘的分量，分量是非常非常的足的。他们家除了这个有这个纯羊肉卷和羊棒骨以外呢，还有一个特色素菜叫做3秒黄金卷，只需3秒，也只能3秒。特色的油炸豆腐卷沸水入锅，3秒即出。豆皮卷外软内脆，包含着这个酱香羊肉汤入口，让汤汁随着唇齿间相碰，顺着舌尖入喉，忍不住还想来一口。哇哦，我都能感觉到那个这个羊肉汤特别鲜香的味道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啊，说了这么多，你对这一家叫做秘密谷羊蝎子感兴趣吗？如果喜欢吃羊蝎子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去这一家去尝一尝哈，叫做秘密谷羊蝎子。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的海淀区科学院南路双榆树邮局南小巷，在华星影城的北门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不喜欢吃羊蝎子呢？或者也来推荐一家吃羊蝎子非常好吃的店铺。好啦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哈，这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《你是我的眼》。 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

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吃羊蝎子非常火的店，叫秘密谷羊蝎子。也说了，这家店从今年的二月份到现在是一家新开张的羊蝎子火锅店，但是呢，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蹿升至同领域的头牌。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？刚才也说到了，说他们家有独创的酱香型口味，也说到了他们家的每一块羊肉呢都是来自新西兰大草原的孕育，每一块羊肉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。说呀，他们家除了锅底的羊蝎子以外呢，还有招牌菜粉火慢炖香辣羊棒骨，以及自制100%的纯羊肉卷，还有那一个特色的素菜叫做三秒黄金卷等等等等哈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。刚才也说到了，吃羊蝎子呢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。俗话也说了，吃猪不如吃牛，吃牛不如吃羊。那么吃羊呢，一定要吃羊中之精品，就是羊蝎子。而且呢，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多的好处，比如说它这个低脂肪、低胆固醇等等等等，反正呢就是老少皆宜，一年四季都一定要吃的上乘的美食。来到这一家秘密谷羊蝎子呢，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烤羊蝎子，肉质鲜嫩软酥，调料入味，让你在火锅店里也能找到烧烤店的过瘾感觉。吃完烤羊蝎子就该喝一杯啤酒了。纯粮原浆的扎啤早已经整装待发，迫不及待的要一展身手，刚一上桌就有浓郁的这个澳洲麦香在餐桌上弥漫开，香味不输羊蝎子锅底哦。哦，是纯粮的原浆扎啤，很好喝。喝完一口后就能在扎啤杯上看到明显的泡沫挂杯，冰啤酒的冰爽感，让你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感觉吃了羊肉也一点不会觉得燥热，不会觉得腻。他们家呢还有秘制的老酸奶，从冰柜里取出的老酸奶呢，在酸奶表面有一层厚厚的奶皮，这可是优质酸奶的特有，一般人都是不知道的哦。同时呢，这老酸奶还浓稠到可以倒杯不洒，倒立5秒钟根本不在话下，记得要用勺子舀着吃。说呢，他们家每个环节下足了功夫，只为找寻儿时的记忆和乡愁。就是靠着这些秘密武器，秘密谷在进入桌关村不到6个月的时间呢，就一跃成为了桌关村羊蝎子火锅的头牌代表。而除了这些呢，店家在细节之处的精心打磨和服务到位，也让他的口碑不断窜升。比如在众多的羊蝎子火锅店中呢，秘密谷率先将新式的自助调料引入店内，足足有17种丰富的小料供这个食客自助选择搭配哈。再比如每一个座位下面都搭配了一个专属的 USB 充电接口，即使没带充电宝也直接可以充电。哇，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细心。如果你喜欢吃羊蝎子的话呢，一定要到这一家店去尝一尝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正宗，有没有那么好吃。好啦，这里是鲜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哈，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羊蝎子吗？或者来推荐一家你认为特别好吃的羊蝎子的店铺的话也可以哈。好啦，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